是心中的天堂，谁把思念化一双翅膀，敞开你胸膛，寻找传说的愿望，云霄外飘散最动听的悠扬，天蓝蓝秋草黄，白云水的流长，谁把思念远远的眺望，暖暖的阳光让我钟情的幻想，九天外是那最耀眼的光芒，让我变成美丽的骏马，和你驰骋在天涯，一起守护 满满的天，有着美丽的幻想，我那温暖的家，有一份心血。